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7集，皇室秘辛。展昭和白玉堂等赶到皇宫，就见宫里闹腾腾的，侍卫们个个很紧张，毕竟赵祯受伤了，这可是大事。包拯和八王爷还有庞太师都在，八王爷坐在床边，床上躺着赵祯。赵普一看赵祯都卧床了，吓了一跳。 伤得怎么样？ 不妨事，就是胳膊受伤了，皇叔大惊小怪，非要我躺着。 赵普查看了一下伤势，确定没什么大碍，才松了口气。 怎么回事？ 很奇怪，这两个侍卫跟随我多年，彼此之间关系也不错，不知为何今日突然反目，大打出手，伤到了皇上。 又是突然反目？他们俩打架之前在干嘛？ 他俩负责在院子里守卫，以免庞妃和梅妃再发生冲突。二位妃子现在情绪都不怎么稳，今天也不知道什么日子，一个个都那么暴躁。 哎，院子里是不是有那盆醉心花？ 众人都愣了愣，南宫点点头。 对，放在院子里的石头桌子上。 照你这么说，这醉心花有问题。 的确古怪。 留下八王爷陪着赵祯，其他人一起到了院子里，再一次围观那盆诡异的醉心花。跟昨晚上看到的不同，此时那盆醉心花被摆放在花园中间的石桌上，花瓣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，红色更加的艳丽，也透着一点点的诡异。 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 花香味。 这里很多花。 白玉堂看了看四周，花团紧簇的，花园里闻到花香很平常。 豆腐花的味道。 众人沉默了。这时包拯也点头。 真的有一股豆腥味啊。 豆腥味。 庞太师凑到醉心花旁边闻了闻，公孙刚想阻止他让他别靠那么近，却被包拯轻轻拽了拽。公孙回头看他，就见包拯黑漆漆的脸盘子对他眨着眼，那意思是让他试试去。庞太师在醉心花旁边闻了好一会儿，皱了皱眉。 一开始闻着像是豆腥味儿，不过闻久了又有一股桃花的味道。 庞太师边闻边摸着下巴皱眉。众人见他闻了半天也没什么变化，公孙就觉得莫非是他多心了，跟醉心花没关系。走到花旁边，公孙拿出小药箱来。 能不能砸一块下来？ 砸烂了都没问题。 于是公孙拿出个小锤子，敲下了一片花瓣来。展昭正好奇地盯着公孙看，就感觉白玉堂突然轻轻地碰了碰他。展昭回头，只见白玉堂使眼色，让他看一看庞太师。展昭望过去，就见太师默默走到了一旁，顺手拿起了一盆芍药，默默又走回来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太师去拿芍药做什么？正纳闷，突然就见太师举起花盆对着包拯就砸了过去。 死黑子，今日跟你同归于尽。 太师吼了一嗓子，这一花盆下去，包大人估计不死也得丢半条命。幸亏展昭和白玉堂动作快，展昭一把拉开包拯，白玉堂一手接住了那个花盆。太师一看没砸中，又要扑上去打包大人，幸亏南宫带着一群侍卫将太师拦住。包拯也吓出一身汗来，庞吉和他平时吵吵闹闹也惯了， 太师毕竟是有身份的人，而且人胖反应也比较迟钝，实在气急了最多跺脚喘气，而且庞吉是个聪明人，每次生气什么的也不过是跟小孩斗气似的小意思，何曾见他今日那么杀气腾腾的跟鬼上身了似的。 找缸来，要大缸装满水。 南宫季赶紧带人去置办，公孙拿出几瓶药来给展昭。 来，给太师试，每样一颗。 哎，太师中毒了还是怎么？ 中毒是肯定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。这里的药全部都是解毒的，最好的方法是给他每样吃一颗，至于吃了有没有效果还得看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觉得公孙表情严肃，看来这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了。南宫将水缸抬了过来，公孙让人赶紧将醉心花沉入水里，之后拿出一瓶药粉往缸里倒了些，没一会儿就看到缸水变成了血红色，颜色十分恶心。 什么东西啊？ 这花经过毒药淬了不知道多少日子了，所以颜色才会这样艳。你穆兆国不安好心，用计谋太毒了，这几天好在没下雨，不然的话整个皇宫的人都会变得极度暴躁，一旦连着下几天大雨，雨水会将毒药冲入地下，甚至危害整个开封。 最近开封正是雨水多的时间。 展昭说着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包拯，就见他皱眉低着头，面色凝重。庞太师被灌了十几颗药丸之后倒是好起来了，喘着气揉脸。 哎呀，脑袋疼。 公孙给他把了把脉，挑选出其中一瓶交给南宫季。 那给两位妃子还有那两位侍卫服用，他们都是无辜的，中毒造成的情绪失控而已。 南宫季赶紧拿了药瓶给公孙行了个礼，快步去送解药了。这会儿大太监陈公公也跑来了，似乎是皇上那边收到了风声，知道原来醉心花有毒，所以来问问情况。公孙说他来得正好，就给他开了个方子，让他立刻按照方子去熬汤药，有多少熬多少，皇宫内院所有曾经经过醉心花身边的人都要服用，连他们几个都不例外。 大人。 包拯抬头像是如梦初醒。 嗯， 这醉心花和桃花娘娘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？我看你和王爷太师最近都心事重重的。 包拯张了张嘴看一旁的庞吉。庞太师挠头，这两人的表情是明显有事儿，但是不能说。这时候就听院子外面有人说话。 朕也想知道。 众人瞧过去，果然赵祯躺不下去了，爬起来到了院门口，身后跟着脸色苍白的八王爷。赵普看了看这三人着急了。 你们干什么呢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 找个地方说吧。 赵祯微微一愣，令左右先退下。众人到了书房，关上门。 皇兄，究竟什么事？ 唉，终归纸包不住火，果然应验了。 应验？什么应验？ 这桃花寨醉心花关系到一个皇室秘闻，乃是赵氏的禁忌，若是告知天下，可能会动摇我大宋的根基。 这么严重？ 不严重也不会那么辛苦要瞒住了。 说吧，不说可能要出大事了。 展昭觉得其中蹊跷，习惯的转眼看白玉堂，却见白玉堂双眉紧皱，似乎也有心事儿。 最近怎么人人都有秘密啊？ 八王爷叹了口气，刚想开口，就听赵祯突然问了一句： 皇叔，不会是我父皇的风流史吧？ 乱讲，你父皇哪里是这种人？ 那还行，不然冷不丁的冒出个姐姐妹妹，我可受不了。 这事情与先皇无关，与太祖和太宗有关。 哎，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啊。 八王爷忍不住拍赵普脑袋， 你怎么想你皇兄来着，大逆不道。 众人闻言都愣了愣，彼此对视了一眼。这大宋朝皇室那点事儿，只要一扯到这两位，就说不清理还乱了。 这祖辈的恩怨本也无甚好追究的，但祖辈恩怨偏偏祸及先皇，也就是我皇兄元修。 还是有我爹的事儿。 不是情变，难道是争皇位那点事儿？ 泽兰，你对你皇兄有多少印象？ 赵普摸着下巴想了想，先皇赵恒跟他不是一个爹一个娘，那是他叔的儿子，大家不算多熟。不过他印象中赵恒脾气温和，和赵真有些相似，甚至比较安逸怕事。若说印象深刻，还是当年逼着赵恒御驾亲征的寇准丞相，让他记得更牢。赵普实在无法形容了，只好用一句话形容。 嗯，很和气的一个人。 嗯，按理来说，赵恒并非长子也非嫡子，为何会继承皇位，你们可知？ 哦，这个我听说过，说是当年太宗迷信相术，请了有名的术士来看相，正巧那天其他几个皇子都在，唯独先皇生病没来，只来了几个下人。那术士看完之后呢，说几位皇子都不如先皇，就光看先皇几个下人的面相，他日后都是皇帝之子，所以他得了皇位。 公孙说完，众人都点点头，的确有过这样的传闻，虽然觉得这样立太子有些轻率，也有些好笑，但结果倒是也差强人意，且传闻毕竟是传闻，做不得准。公孙说完了，就听到赵普笑了一声，众人都看向他。 难道传闻有假？ 其实吧，皇叔总共有七个儿子，下边那些咱们就忽略不计了。当年有能力争夺皇位的就三个人，太子赵元佐，次子赵元喜，还有先皇赵元修。元修是本名，后来改的是赵恒。 然后呢？跟桃花娘娘穆赵国的醉心花有什么关系啊？ 之所以元修可以做皇帝，是因为老大疯了，老二暴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